上传道为我们祝祷，今天祝祷的主题是他们听话，请阿丹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还是一样，今天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所以不用。我们跟同工还是有些讨论，之后会不会把讲道录音放在网站上？但是，应该还是会把大纲放在网站上面，所以你们不用急着抄笔记，会把它放到网站上面。好，哦、，sorry。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小问题。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信徒聚集在此，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的心中有惊慌，因为我们知道的确是有武汉肺炎在蔓延，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此，真的是全然是凭着你的恩典，也就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都是凭着信心，不是出于强迫。也就求你祝福你的圣徒们，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敬拜你，我们的敬拜也得着你的悦纳，也让在这里的你的儿女们因为听到你的儿子我们主的话语就喜乐，心中就快乐，就越加爱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今天的经文第十五节，路加写道，那时有许多人聚会，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那时那许多人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中，特别是那时的使徒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在两周前我们提到他们是见过复活的基督，他们也受教于复活的基督，基督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基督特别教导他们如何读圣经，路加福音24章那边提到，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他们也目击耶稣高升到天上，而他们又领受了两个极大的应许，就是你们会领受圣灵，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另外一个应许就是你们怎么样看见你们的主要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也就是说这些人见证了耶稣升天，就可确信主必再来，他们也是受命于基督，耶稣赋予他们为他做见证到地极的使命，而他们是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他们也有基督的命令，主耶稣特别命令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待，他们是在基督的命令之下顺服基督的人，他们顺服而等待，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是无所事事。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彼得总是带头第一个说话的人，在使徒行传他还是带头首先的发难，他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彼得在说什么？你注意，他并不是说这是大卫的预言，他也没有说大卫写了诗篇，他是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的哒哒哒哒，所以彼得在此不外乎就是宣告一种读圣经的方式，一种诠释圣经的架构。他在这里其实是在这节经文之中在制定一个圣经论 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 我们刚在主日学的时候有提到17世纪改革中，他们改革中正统神学家在制定他们的系统神学的时候，第一章或者前言往往就是讨论圣经论， 我们任性的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也是圣经论，不是神论，不是基督论，是圣经论。他先告诉你圣经是什么，圣经要如何读，再讲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承认，这个就是预设。若非上帝主动，他主动对人启示自我，他主动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是无法认识上帝的。而我们承认这个启示，这个上帝对人的自我启示就是圣经。当人读这本书圣经之前，首当其冲其实就是面对两个问题，你必须要处理。到底什么是圣经？到底我该如何读圣经？你必须要，什么是圣经？其实就是你问的问题，就是这是否是上帝的话语，还是出于人手笔之下的产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个经验，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还未信主的朋友与你一起读圣经，你们一起读一段经文，白纸黑字的经文，甚至一同朗诵一段经文，但是你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结论和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彼得和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你觉得从同一本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结论吗？不一样， right？ 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读的也是两本圣经三本圣经， no， 他们读的也是同一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约圣经，但是他们之间有极大的争论，有极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是因为耶稣有他的圣经，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他们版本的圣经，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争论基本上就是诠释上面的争论。你如何诠释，如何解读，如何明白同一本圣经？因此耶稣会质问祭司长，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他总是质问祭司长、文士、犹太人、犹太的法利赛人，这些所谓圣经的老师，应该是最熟悉的圣经的人，他们总是问他，他总是问他一个问题啊，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没有念过吗？这问题背后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读圣经吗？更基本的问题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读懂圣经？正是这个问题让这些人非常的愤怒。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生命，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之后保罗论到犹太人，他说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也就是说，犹太人读圣经，犹太人熟悉圣经，甚至犹太人将整本圣经背在他们的心上。但是若非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基督的光照，透过基督，凭着基督的灵读圣经，他们的心就是蒙蔽的，他们就没有读懂圣经，他们就没有得着生命。你可以说犹太人最终杀了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圣经。其实读圣经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读对圣经。而彼得正确的解读他的圣经，在我们看彼得他如何正确解读圣经之前，我们先思想彼得口中所出的这第一句话。他大可直接叙述，嘿，我们都知道犹大的结局如何，因为犹大的结局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众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彼得却是用什么？他是用圣经，用经文来解释 发生在犹大身上的事来解释他的结局，这个本身就有点奇怪。你仔细想，尤其是这句话出于彼得，更让我们好奇。之后在使徒行传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看见这个模式，使徒们不断的使用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旧约经文来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事，不断的使用旧约的经文来解释当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当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听到使徒们这样子讲话吗？这并不是他们说话的模式，这也不是彼得说话的方式。很明显的，在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开始明白，我们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另外一种诠释圣经的架构。从彼得《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开始，让他们这个架构，这个诠释的方法，让他们从圣经中读出一种与法利赛人、与文士、与祭司长全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些人开始用他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经论来读经文。彼得说，圣灵是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圣灵、大卫、圣经必须应验。换句话说，在彼得的认知里面，圣经是的确是人所写的，透过他的口，却是圣灵借着，或者按照我们现在神学的术语，是圣灵默示大卫所写的。而正因为圣经是圣灵或者基督的灵所写的，因此圣经必然是上帝的话语，就必然是无误，必然是真理，就必须应验。这个就是彼得的圣经论，这也应该是你我的圣经论。这个预设就是圣经是上帝的灵透过人所写下的上帝的话语。彼得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所表达的这个诠释架构，基本就是多年之后他自己写下来的圣经论。他在哪里写下圣经论？彼得前书哪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几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什么？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要受难，后来要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们注意这其中的模式，之前基督的灵透过先知预先证明基督受苦，这就是启示，这就是他们写下来你们手中的旧约圣经。如今传福音的靠着天上差来的灵报给你们，这是启示，这将成为你们手中的新约圣经。我们可以问，彼得从哪里得到这个圣经论，这个 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 两周前我们提到耶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四十天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导使徒们读圣经。彼得前啊，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就印证彼得他的确受教于基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彼得他不再白目，但是也预告使徒们和犹太人之间必然会有极大的争论，极大的纷争。之后大祭司会稀奇原来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约翰彼得，你们从哪里得到这圣经的知识？耶稣受难之前，彼得圣经形容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言乱语。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哦 OK， yeah， 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耶稣升天之后，路加记录从彼得口中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最精致的圣经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圣经论？为何基督留在地上40天？我们更应该问彼得的圣经论是否让他的解读，让他正确的解读圣经。我们可以问，关于犹大，彼得他有正确的解经吗？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彼得在1章16节指的圣经预言，指着犹大说的话是指20节的两段诗篇经文。20节引用的两段的诗篇其实本身就很有趣，分别是诗篇69篇第25节和109篇第8节。诗篇69篇和诗篇109篇都是来自诗篇中的咒诅诗 imprecatory song。 彼得是引用大卫咒诅他仇敌的话语来解释犹大的结局。我们基督徒往往不太明白，不太知道该如何读这类的诗，咒诅诗，69篇109篇这类的诗，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哇，It's heavy stuff。 我们怎么这我们该读吗？这是我们的诗吗？所以你会听过有人说，上帝赐予我们这个咒诅诗是容许我们有一个发挥负面情绪的管道。 I don't know， 不会再点头。也许你听过，上帝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还是会有负面情绪，所以他这个让我们有No， 咒诅诗不是让我们有真诚发泄情绪的管道。咒诅诗表达的是上帝对他仇敌全然公义圣洁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是正当的引用大卫对仇敌的咒诅在犹大的身上，因为犹大是上帝的仇敌。我们不应该用咒诅诗来宣泄我们对我们仇敌的负面情操。 Why？ 为什么？因为诗人大卫笔下的仇敌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上帝的仇敌，我们本来就是咒诅的对象。当我们的主用咒诅诗祈祷的时候，我讲这句话是明白诗篇是基督的灵所写的，是为基督写的，也是关乎他的。诗篇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祈祷。当基督祈祷咒诅诗的时候，他不过是遵守他父的旨意。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一旦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我们每次读咒诅诗的时候，我们并非咒诅我们的仇敌，我们不是趁机抒发我们的愤恨，反而要默想这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最终是落在上帝的儿子身上，而他居然没有咒诅我们，反而为我们求父啊赦免他们。以上是今天讲到的 bonus 额外红利，帮助大家读诗篇的咒诅诗。虽然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彼得在第一章十六节指向二十节引述的诗篇六十九篇、诗篇一百零九篇，但是我认为彼得在此其实是指向另一段经文，诗篇的经文，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因为耶稣他自己在最后的晚餐就是用这节经文来预告犹大要出卖他。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然后彼得那天讲话的时候，在120人中间，在使徒的中间，有人听到彼得讲的话，他们也会想起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人也在场，在最后的晚餐听到他们的主讲这句话。而现在彼得想起这段话，就应验他主耶稣的应许，圣灵保惠师会叫使徒们，会叫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彼得他讲到犹大，而犹大本来是十二个门徒之一的，他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老约翰之后会写在约翰一书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不难想老约翰指的首要是指的是谁。犹大往自己的地方去，他从使徒中间出去，就印证他本来就不是属使徒的，并非did Jesus make a wrong choice， 他耶稣是不是搞错了，选错了人，选了犹大？ No， 并非耶稣选错了人，而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耶稣说，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而犹大如何有祸？你读圣经，你读这段经文，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right？使徒行传一章这边所叙述犹大的结局，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right？ 哪个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叙述犹大的结局，马太福音27章，可是你仔细读，你不难发现中间有差落。在马太福音，马太说犹大把出卖耶稣的钱丢在店里，然后他出去怎么样吊死了， right？ 后来祭司长他们说，这个钱我们不能用，所以他们用这个钱去买了一块田，然后这个田叫做血田。但是我们今天不花太多的时间讲解学者们怎么样reconcile， 怎么样融合这两段经文，但是不应该带给我们太大的困扰。也就是说，一般的解释是，你可以解释犹大上吊之后，他的身体尸体膨胀，因为腐烂膨胀。使徒行传这边辅导往前辅导在地，也可翻译成为身体膨胀，然后这个尸体在 for some reason 落到地上，譬如说有人要把它从尸体从树上取下来，然后割断的绳子落在地上，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而祭司长用的的确就是犹大作恶的工价买那块地。 OK， 犹大的结局我们要注意的，正是诗人在诗篇中咒诅对象的下场。我们甚至应该说，犹大的结局正是基督仇敌的结局，正是基督的灵透过大卫的口所说的话在他的身上印证应验。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弟兄姐妹，犹大 you know， 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与耶稣同在的，耶稣特别选了他，他有使徒的职分，他有份于圣灵，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主耶稣赐给他能力，叫他出去可以赶鬼，可以医病。他本来应该为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却领人捉拿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爱过他的主，他从来没有信他的主，他从来就没有认耶稣为主。最后为了30两银钱卖了荣耀之主。弟兄姐妹，人可以领受耶稣的福分， 可以享受他一切的好处，可以经历圣灵的大能。但是若这人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不爱耶稣，不认识耶稣，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犹大的结局。犹大的份位职份有人补上，并非因为他死了，因为之后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约翰的哥哥雅各也被斩头，但是他并没有补上他的职份。他需要补上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就表示他从来就没有这个职位，他从他们中间出去。但是为什么他的份位必须被补上？因为耶稣随着自己的意思设立十二个门徒，这就代表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招了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他如何在西乃山上设立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如何在山上随着自己的意思招了十二个门徒。Okay. 这十二个门徒就代表新以色列，就代表上帝的国度，就代表创世以前上帝所拣选的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彼得他明白必须是十二，完整的十二，不是十一，也就是说一个也不能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彼得是否做出正确的决定，在这一刻，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这个议题，让我们补上犹大的位置。我相信你们都听人说过，看彼得还是太鲁莽，这擅自做的决定，他应该要等圣灵再来，或者说使徒们应该等保罗出现，保罗才是那第十二个使徒。哎呦，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没有 ？OK， 还是我。Well, 你们觉得路加在这段经文里面有给我们任何的印象，觉得彼得在此做的是错误的决定吗？或者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并没有顺服他们的主，或者说他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使徒们毫无异议，他们是同心的祷告，他们听从他们的主借着圣灵的吩咐，他们是顺服他们的主。而彼得很明显的不再是之前的彼得，他一开口你就可以听出他不再是那任凭己意随便讲话口无遮拦的彼得，而是听从他主吩咐的彼得。保罗的确是使徒，但是他是复活的主特别任命的使徒，他不是那十二个使徒，马提亚才是。十二个使徒必须是从基督公开事工一开始，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上升与主耶稣同出入的人，他们要为主做见证。耶稣他自己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头起就与我同在。所以在初代教会使徒之后，再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使徒，因为再也没有人可以符合这个标准。而且使徒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拣选的，这就是为何他们摇签。 OK， 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读这段经文会不会有一个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哇，他们摇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丢骰子？有吗？有人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还是就是只有我一个。我们是否也可以丢骰子来做决定？决定今天中午要吃包子还是馒头、煎饺？今天中午是吃煎饺。我应该去洪恩堂聚会还是来新庄福音中心聚会？我丢个骰子来决定。I don't know。我之前提到，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基督徒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其中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开始分辨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效法的，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能够效法的。 你注意，就连初代的教会在这件事之后再也不用掷骰子啊、那个摇签的方式来决定事情。也就是说，就在使徒行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教会在改变。在使徒行传六章第十三章，他们圣徒就是凭着祷告来决定事情的，来决定谁来做执事，来决定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他没有在丢骰子，没有在摇签。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有摇签，因为他们不是在决定要吃肯德基还是吃顶呱呱，他们是要补足主耶稣他自己拣选的人的数目。他们必须用公开彰显上帝旨意的方式，而摇签的确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上帝赐给他们寻求上帝心意的方式之一。他们也明白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okay? 他们祷告，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拣选使徒，必须是主耶稣自己拣选的，不是毛推自荐，不是人选出来的。不是我说我自己是使徒，所以保罗之后说他自己是使徒，他怎么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同样的，那天他们摇签，所以之后马提亚也可以说，我使徒的职分不是人决定的，不是我自己要的，是主所拣选给我的。 OK， 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那我们试着归纳出一些结论。使徒行传第一章后半段的这段经文是我认为会比较容易忽略的经文，就读过去其中有一些疑惑，为什么他们摇签，为什么叙述犹大结局会有些差别。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真正想要读到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才是重头戏。来，圣灵降临，五旬节啊、我们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其实在五旬节之前圣灵就已经在他们中间工作。门徒们同心祷告，他们顺服的等待，彼得站起来讲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阿弥，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认知圣灵一直在工作，会叫我们重新看待，会叫我们重新理解五旬节的意义。但是你要等到下个礼拜来听我讲到。这段经文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的重要性，他们是主所拣选的人，我要做他的见证，我要扩展上帝的国度直到地极。而透过保罗，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该如何读圣经。我们开始学习一个依靠基督的灵，以基督为中心的读圣经的方法。OK， 但是在结束之前，我想要再看一看彼得。总是抢先说话的彼得，也是带头离弃耶稣的彼得，也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第一个开口说话的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观察耶稣的应许开始实现。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惊叹，怎么会是彼得？阿明，怎么会是这个家伙？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的彼得。阿明，依照人的判断，如果你是他的同伴，你知道他三次背叛主，然后他站起来，啊，弟兄们啊，坐下，安静，这不是你讲话的时候。 怎么会是他？而居然是他在弟兄中站起来，怎么能是彼得？哦，是彼得，因为彼得的主曾经为他祷告，是彼得，因为凡上帝的儿子向他父所求的，没有一件事不成就。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那天能够站在弟兄的中间，没有其他的原因，只因为他的主曾经为他求。彼得离弃耶稣，彼得走向的结局其实就是犹大的结局。彼得本来也是往自己的地方去，若非耶稣为他祈求，彼得的下场就是犹大的下场。但是耶稣为彼得祷告。所以之后耶稣会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西门彼得，你爱我，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牧养我的羊。三次，你爱我吗？三次，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你牧养我的羊。为什么彼得爱耶稣？因为彼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历史任何一个人都明白，更明白他自己是被他的主所赦免的人。爱得多，赦免也多，多得赦免的就爱得更多。为什么彼得爱他的主？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彼得深知自己得到最大的赦免，所以他必然是历史上最爱主的人。与其问为什么是彼得，我们应该说怎么可能不是他。而爱的越多，顺服就越多。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你牧养我的羊，你坚固你的弟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群人，这群建立基督教会的第一群人，他们都是认识基督，他们都是明白基督为他们做了什么事的人，因此他们爱基督，他们是爱基督而顺服基督的人。实际就是一个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一群蒙基督所爱而爱基督顺服基督的人。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思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该做什么事，该有什么东西，该来什么样的人。一个教会可以做很多事，有很多东西，来很多的人，但是一个教会最终必须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讲，只知道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叫来到教会的人认识这位主，以至于爱他，以至于顺服他。这就是教会，不多也不少，因为这就是彼得他们所建立的教会，这也是基督吩咐他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建立你儿子在地上的教会，是依靠他的灵，凭着他的话语，借着忠心传讲他的道，忠心的听他的道而顺服他的道。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也总是看见我们复活的主，就像当初的使徒们看见他们复活的主。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这样我们就成了认识他而爱他的人，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恒切，我们的顺服就有喜乐。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